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一报时间先啦。 而家时间下昼2:09， 室外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46%。系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同埋呢个 强烈季候风信号。 我以为你会接落去， 我谂呢个字唔系好难读啊。 我谂住你会接落去啊嘛，默契嚟啊，冇咗原来一个礼拜唔见，冇咗 就冇啦咁样。 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默契。 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我即刻读完相对湿度停俾你都已经有啦，分开两嚿嘛。 唉，好啦，今日咧有条题啊 ，yeah， 一年有几多个季啊？ 一年四季啊？ 系啦，嗯，题啊，算啦，啲题太多题外话，转头先讲。一年有四季啦，春夏秋冬啦，系咪先？嗯，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现在这个季节秋季。 秋季 ,ok。 是凉凉地可以穿啲薄薄的长衫。 这个题目就由怎么说呢，由小学的时候已经成日有老师问的啦。 嗯， 啊，例如写你最喜欢的季节啦。咁好多人都会写秋天的。又写夏天，秋天和夏天是居多的。 居多的。 是啦，即是夏天可能可以去沙滩泳池和爸爸妈妈玩啦。秋天就即系秋高气爽，就舒舒服服啦，系咪先？ 烧嘢食去旅行嗰啲啦，行山嗰啲啦。 但你要需知道啊，当一条问题加咗一样嘢落去之后咧，成条问题个难度会提高，质感同性质咧可以180度扭转嘅。就好似啲人话，加一套加一只字去破坏一套电影咁样，就好似三个小孩的校长可以加一只字喺中间。例如三个小孩玩校长啦，或者三个小孩闹校长啊，成件事唔同晒，系咪先？ 改一个字啊， 我有嗰种反叛嘅感觉啊！好啦，今次呢条题目 就是、改啦， 加 个字， 加两只字 ，OK， 两只字啦，系两只字啦，系啦，你觉得点加？ 嗱，头先我你最中意边个季节嘅女仔啊？ 冇错啦。哦， 嗱，默契啦，呢位有默契。 系啦，问题嚟啦，边、哦、个季节嘅女仔你系最中意咧？ 夏天喎、啊，咁系。 系咩？嗱， 夏天同 啊，嗱，系咪要试下？嗱，春天一定唔系嘅，因为春天你冇 mood 啊。 哦，系啱嘅， 春天一定浮走 嘅。好潮湿咧，个人好似 即系有时湿湿地，唔系好舒服，好攰嘅个人，湿气重呢叫 啊。是嗱，我底下当然一定夏天啦， 一定系觉得夏天噶。 夏天为大地带嚟美腿啦。 但系当你细思熟虑嘅时候，你发现秋天同冬天有时有得斗噶。 系 嗱嗱，你请陈述辩方嘅理由。 嗱夏唔系， 拎落有冇啲叮叮嗰啲咧？叮。 冬天咧，特别圣诞咧，我系觉得 因为特别性感添。 都系冬天特别啊，因为我知系从何而来啦。以前咧仲会即系同阿摄咧去兰桂坊蒲噶嘛。 系。 咁你 suppose 你会觉得秋天或者冬天嘅时候天气冻啲啊，啲女仔着嘅衫咧应该就会多啲厚实啲咁啦。 系。 而佢哋通常咧着嘅装束系点咧？外面一定系有一件大褛系紧焗嚟噶啦。但系每一个人除咗件大褛之后咧。嗰、那個驚喜都唔一樣啊！即係個裏邊著嗰件啊，有時喺冬天嘅時候，原來佢裏邊著我當樽領貼身嘅，跟住一條短短啲嘅裙加對 boot， 咁樣樣咧又幾好睇喎！ 嚟啦嚟啦， 我覺得咁樣又幾好睇喎！ 咁啊，話説啦， 啊、 即係今朝翻工嘅時候咧， 係 咁啊坐車啦，係咪先？即係坐呢、這個公共交通工具翻嚟嘅時候，好啦 啊！ 咁開始秋高氣爽咯， 耶耶耶！ 咁然後咧，就落去經過個商場落去個地鐵站嘅時候，就開始留意大家嘅衣着啦。即係有啲人會着到開始都幾浮誇噶嘛，係咪先？你知噶啦，香港嘅女仔咧，就上面蒸鬆高，下面蒸涼粉嘅，係咪先？即係上面咧就着到好密實，但下半身咧。是有些少性感的 ,ok, 我用这个健康性感来形容。 咁佢冻都可以咁样。 是啦，咁今日见到一个呢上面着一啲针织嘅冷衫。 哦是。 搭薄嘅。即唔系啲厚你分到即你行过你分到佢係厚身嘅针织冷衫嚟。 咁佢薄薄地。 是啦，而而家呢个秋天呢你又未到可以以前嗰种短裤短 T 恤 针织嘅 薄嘅冷衫， 系啦， 系咪松松地身嗰种咧？ 紧身。 哦， 咁有一条短裙， 系 着一对 boot。 嗯 嗯 ，OK， 系啦， 身形上系嘅身高啊， 身高唔系特别高嘅，但系 零零六头嘅， 系啦。 哦， 咁我就思考呢个问题啦。嗱，个问题系在于，因为夏天咧，你冇嗰个 layering 啊，你冇嗰个层次啊， 啱， 即系嗱， 同意。 即系如果你下下攞沙滩嘅水着嚟同我比较， 咁 冇意思啊，系咪先？又或者啊，当你日日行出街，你幻想个画面啦。即系唔知道大家嗰个潮流 sense 忽然原来大家中意着比肩嚟出街嘅， 咁冇嘢讲。 系啦，其实睇咗三日你会觉得攰啊。 嗯， 系咪先？ 系，虽然我都想试下攰，我想试下 三日你会攰嘅。因为你开始想睇翻啲有 layering 嘅嘢啊。 嗯， 咁然后咧，秋天嗱，秋天同冬天咧系有得争个位，系在于秋天咧佢系有时都仲可以略大性感。但香港的冬天即是最冷的两个礼拜其实真的是羽绒的有些人去到羽绒或者很厚的褸那 些就真 的沒事看了即是你沒有那种 layering 因为你一件大褸遮晒所有东西是不是我纯粹从个美感其实男女都是的 是 有些男仔喜欢冬天的原因是他可以衬衫即是可能好像阿玲那样 褸里面再加件冷衫再出衫这样嘛 但是作为我们这些烂仔即是我们这些是颓民啊、贱民、矮民呢啲咧， 一件大嘅 一件大嘅 hoodie 牛仔裤啦，系咪先？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冇分别噶，但对于一啲会打扮嘅人咧，佢哋嘅 layering 就好紧要啦。好啦，作为我哋作为一个观赏者、旁观者去睇呢种秋天咧，佢薄薄地，但佢有啲层次，例如可能会着对丝袜喺入边， 哦， 或者着对 boot 啦。我唔知道你对 boot 有冇一种 fantasy 喺入边嘅， 少少噶，我有 boot 系我嘅丝袜，我反而少嘅。如果出街嗰啲丝袜，系、 okay, 啦、 okay, ， 我宁愿你 有咩系唔出街嘅丝袜咧，即系屋企着嗰啲压力袜啊嘛。 大家明咪好咯，何必要追落去咧？我都讲到出街嘅丝袜啦。咁跟住係啦即係丝袜呢个少见着得好睇嘅可能因为 boot 呢我係觉得好睇嘅。我形容唔到啊唔知点解但係嗰种 boot 有一种係咪叫高贵呢定係点样呢总之衬返佢上身你头先讲嗰啲 layering 已经好好睇啦。 或者有种俾佢征服嘅感觉啦。係咪呢 未到啦。 未到。 未到啦。 系啦， 你有唔紧要嘅，我未到， 系啦，咁所以我就今日喺度思索呢条问题，就系究竟边个季节嘅女仔你系最中意咧？ 因为嗱，我嘅角度有四个字可以形容，或者三个字，若隐若现或者神秘感呢一样嘢。 啊，yeah. 因为喺我的角度咧，性感咧唔系越多肉色就一定等于性感，佢只系可能其中一个指标。但系头先你讲嗰啲 layering 佢衬嘅衫啦。剛才我問你他件冷衫是鬆身還是貼身的咁貼身有一種的性感啦其實鬆身都有的冷衫鬆飄飄呢 喔、 哦、即有些女仔穿住的話我是覺得那些、 哦、 你明白嗎 我知道誰 是啊即他可能有些概念有些像他穿了男裝的恤衫 不同不同不同 是不同的但我意思是那、哦、那種鬆的 因為我 get 到去年有件很出名的冷衫啊叫童贞毛衣啊、 哦！ 日本嗰件你知道我讲边件啦？即系前面系遮晒噶， 系， 但后边嚟个大露背咁样， 嗰啲出唔到街，即系着唔到出街啦。意思 系 讲得出街嘅， 着唔到出街 啫。系啦系啦，所以我系觉得嗰种神秘感或者佢着住出嚟系另一种味道，所以我而家开始明白你讲话同夏天比系，好似有得抽啊 ！Yeah， 好同意啊， 主席，我要求点人数。大家投票， 而家好近啦！而家我好想知其 嗱好啦，秋天秋天同冬天点拣？ 啊秋天同冬天啊， 即系咧嗱嗱嗱诶，即系始终小弟咧 吓 系中意啲 MKD 嘅嘢嘅。 嗯， 咁 MKD 嘅嘢咧有两款着法咧，其实喺冬天同夏天咧，或者秋天同夏天啦，我唔好去到冬天咁极致先啦。冬天秋天同夏天咧，其实嗰个逻辑同埋嗰个背后嘅嗰个叫做，即系嗰套嘅理论，应该用理论、嗯，理论系一样嘅。夏天系 oversize 嘅白色 T 恤，然后入边着咗一条好短嘅牛仔裤。 系 你好似冇着裤咁样。 系 系啦，你知好多嘅嗰个地域嘅女仔都中意咁着噶啦，系咪先？ 系 其实冬天或者秋天都可以啊，一件 oversize 嘅 hoodie。 嗯， 然後再加條短褲，係啦，所以就係香港嘅女仔先至有呢一種嘅效果嘅、嗯。你外國係冇嘅， 冇。 因為小弟舊年去咗加拿大， 佢哋點樣？ 三月嘅時候，咪就係全部都著羽絨同埋長褲咯，就著兩條添， 一隻隻米芝蓮喺度行咁樣。 嗱，如果你喺泰國咧，又冇呢一種 feel、啊。個原因係因為佢哋一年四季都係夏天啊嘛， 都熱啊嘛，佢哋好少見到呢種。 所以你就喺台灣啊、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地方可以揾到呢種。四季嘅变化，我称之为四季分明。 四季嘅女仔， 真系真正嘅四季分明， 系 系咪不得了先？所以嗱、哦，所以喺我嘅立场咧，我有得捻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嗱，夏天嗰啲MK 嘅妹妹咧，佢就即系 oversize T 恤啦、短裤啦，系咪先？ 系 咁啊，波鞋啦，好啦，冬天其实佢哋都系咁样着嘅，即系hoodie 啦。 是是是 短褲啦、波鞋啦，即係佢哋唔會著 boot 嘅，佢哋好少著 boot 嘅， 都係波鞋㗎啦。 係啦，但多一樣嘢，多對絲襪。 哦， 嗱，你幻想到個畫面未 ？oversize 嘅 hoodie， 幻想到啊， 係啦， 因為我對都係嗰句啊，對出街嗰啲絲襪，一般嚟講，我著起上嚟都冇乜特別，所以呢個喺我眼中咧就 冇加分，但 喺你度 我就喺呢度有個爭持咯，即係有個、哦、啊，究竟邊個好啲咧？ 你係答唔到嘅，應該 答唔到， 我估答，因為真係唔同嘅味道。 係啦，你就要諗下你自己啦，夏天、秋天， 啊、因為咧， 我覺得可以拍翻個 API 嘅你， 係 一年四季出曬，春天為你哋帶嚟潮水，夏天為大地帶來美腿，秋天為大地帶嚟層次，同埋冬天 為大地帶 嚟 絲襪， 聖誕。 啊聖誕 不是性感，圣诞咧，同埋咧，冬天、秋天有样嘢，同呢个歌名差唔多嘅， 系咩啊？ 呢个叫次元壁，喺呢个世界有嘢叫绝对领域。 哦、oh, yeah. yeah. 就系嗰对物啊， 要割页名，夏天冇嘅。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用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 就咁睇啲网民嘅意见咧，大家开始动摇。你 feel 到大家 feel 到嗰种情绪系嘛？大家一定觉得咁一定系夏天啦、 啊。我头先咪咁咯， 而家开始大家讨论秋天定冬天。有个巴打讲得好嘅，尤其是喺冬天，你觉得好冻嘅时候，你再见到短裙，你系会有另外一种嘅 fantasy 出咗嚟噶。 推着我冷时候， 揾嚟有阿 Matt 林欣彤嘅《次元壁》嚟咯，今个礼拜嘅爆笑小剧场系咪？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 一。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要投诉。 投诉啲咩呢？ 你啲荧光幕啊，都唔荧光嘅，搞到我啱啱中秋节冇嘢玩啊！ 嘟嘟嘟， 唔系啊嘛，谂住扮断线同我翻嚟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 一。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可以点帮你啊？ 我要投诉。 呢位先生投诉啲咩啊？ 我买咗你哋个 hard disk 啊！都冇客嘅， 唔紧要，最紧要我哋 customer service 有客啫嘛。 唔系啊嘛，老土到咁。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 一。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可以点帮你呢？ 我要投诉啊。 是，请问你想投诉啲咩呢？ 你哋啲洗衣篮啊，我掉咗啲污糟衫落去，都冇洗到嘅。 Follow me, follow me。 呢个装灭声嘅人嚟喎。 唔系嘛？你个 CS 系 customer service， 唔系 counter strike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 一。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呢？ 我要投诉。 呢位先生想投诉啲咩呢？ 我买咗张纸巾啊，都唔系紫色嘅。 唔紧要，我帮你转播去相关嘅同事嗰度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唔好意思，我哋线路比较繁忙，请稍后。噔噔噔噔噔， 唔系啊嘛，慢一步唔紧要啊，可唔可以唔好咁难听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 一。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可以点帮你呢？ 喂，是不是后援会客户服务热线啊？ 是啊，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我要投诉，你的手指陀螺啊，都没手指的。 喂，我是施培啊，这里是寻常事有限公司啊，你打错电话。 不是嘛，肥仔有人扮施培，人家把声好听好多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投诉波城 与 CS1。 喂，后援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呢？ 我要投诉。 对唔住，我哋知错啦。 唔系嘛？俾个机会我讲下，我想发泄下。 完。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转头有 Kisa B B B。Follow me， 听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放宽本地游人数上限至30人一团。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表示，为了让旅客更加安心报团，旅议会为领队导游安排一次免费检测，之后会视乎情况再同政府商讨。他说办团的旅行社需要签署防疫承诺书，规定导游带团之前要接受检测，并且接受由当局宣布放宽本地游人数上限的当日，即是今个月20号起进行的检测证明。对于有业界反映本地游出团人数较少，担心蚀住做，黄俊达说参与本地游计划的旅行社会得到补贴，相信对业界仍然有吸引力。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计划有助小规模的旅行社令到生意额提高一至两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国泰航空集团董事局有两名政府委派的观察员。国泰大规模裁员之前，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和运输及房屋局大致知悉裁员计划，他自己就是间接被知会。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形容，国泰裁员是一个商业决定，政府的角色是协助被裁的员工。劳工处暂时收到百多宗的查询，部分是关于劳工权益，求职问题占少数。处方亦都有同工会以及资方管理层密切联络。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早前在电视辩论中有关石油业的言论攻击对方。拜登一方就继续打疫情牌还击。特朗普当时在辩论中问拜登是否要关闭石油厂，拜登回应说石油业污染环境需要转型，又指随着美国逐步实现零排放，化石燃料将会被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将会被可再生能源替代。特朗普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批评拜登打算摧毁石油业，拜登阵营澄清，拜登所讲的转型并不是要停止石油业运作，又指拜登的计划只是逐步减少纳税人对石油公司的补贴，并非淘汰整个行业。拜登阵营又继续批评特朗普抗疫不力。美国监察北韩动向的智库网站北纬38度指出，北韩加紧维修和核设施有关的水坝。网站指出，当地位于九龙江的水坝上个月因为风暴引发的洪水受损，水位急速下降。水坝一直为宁边核设施的冷却系统提供稳定的水源。卫星图片捕捉到有工作人员分别在上个月22号和今个月17号到水坝开展维修工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海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但系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因为路面维修封咗嘅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已经开翻。喺隧道方面咧，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咁另外啦，去尖沙咀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和富中心。最后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彩虹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有听众 send message 俾我哋， 好专业嘅，佢话 CS 咧一嚟到，除咗讲自己咩公司咧，系要加埋你好啊，我系阿一啦咁啊。 你好啊，我系 CS 一。 Follow me, follow me. Affirmative. Kisa BBB， 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阿一咧？ 脱毛机系啦，因为我见到佢对脚咧好多脚毛，我就觉得佢应该要变成一个脱毛机，帮自己剃晒啲脚毛去。我是 Kisa BBB，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就系 Kisa 啦 ，BB，B， 系啦，佢 YouTube channel 就系 Kisa BBB 嘅三个 B 嘅咁样，咁你上 IG 亦都会 search 到啦，咁可以见到佢嘅靓相啊，佢近排拍嗰啲咩片啊，嗰啲咁样样嘅，而家疫症阶段多咗屋企啦，通常屋企而家有啲咩做咧？系咪就疯狂？要執啲相啊 ，post 啊，跟住剪片啊，咁样。 嗱，首先喺度讲一讲先，我冇疯狂執啲相嘅。 唔系執即系咧。 好罩机啊，最近。 啊系，唔系嗰个執嘅先系執啲相出嚟， 整理 整理完，系啦，因为多时间喺屋企。 唔系，其实有疫情前有情疫情后都其实对我嚟讲影响不大咧，多数因为都喺屋企啊， 系 都系对住部电脑嘅啫。咁但系就最近就疯狂咁样做运动咯，又 做咩？咩类型嘅运动？ 其实多数都系做重训嘅，跟住即系拿住啲哑铃咁样举一举一下 ，wash 咁样嗰啲啦。跟住又有啲系 你平时系会唔会好大声喺个招嗰啲咧？ 其实如果冇人，我一定 我当冇人系啦， 冇人一定 呢度都冇人噶，你试下， 你试下， 我一定真系一定遮住口咯，一定系 咁嗰啲系一定要嘅，系如果系除咗哑铃之外就系 有人咁点啊？ 有人就尽量忍咯，唔出声咯。唔系唔得嘅，其实啲气真系一定做得一有著，证明你两个冇做 gym， 真嘅，即系做嘅时候你太用力嘅话，一定系就系嗰下嗌嘅时候帮到你咯。 哦，即系撑嗰两下， 系啦，就 俾埋我咁样，跟住就 啱啊，啱啊，就系嗰啲 喺屋企里边咧， 喺屋企都会做噶，就真系摊张瑜伽席咁样做咯。咁但系除咗喺屋企做运动之外咧，就系都冇变啊，咪又对住电脑剪下片啊，跟住玩下猫啊，瞓下觉咁样咯。 系，有冇好似有啲坐骨神经痛啊嗰啲咁啊？你长期坐喺电脑度？ 唔会嘅，唔会嘅，因为咧，我平时咧，我对我长期坐嗰张凳好有要求嘅。除咗一张电竞凳之外咧，我早排就买咗张1500平咗噶，本身1800嘅，系一张好劲大嚿嘅坐垫咯，去课你真系再坐得再舒服啲咯。 哦，要啲咩有人睇？工学又食嗰啲咁样 啊，哇，特别舒服， 系咪真系唔同啊？ 我觉得好唔同 哦， 因为其实我份人买嘢都系好精明嗰啲，即系唔觉得 CP 值唔够高嘅话，通常都唔舍得买嘅。系啊，嗰个虽然一听价钱1800，我觉得好贵嘅， 系， 但系临尾我上网，咦有1500，即买， 平过三嚿水， 系即买，真系即买。系啊，跟住之後翻翻嚟嘅時候都唔錯，因為我本身係喺門市度試坐過先嘅。 哦，精明嘅消費者。 當下已經想俾錢買噶啦，咁但係點知咧，再即刻上網先睇有冇啲平啲先。誒、有啊，真係平咗幾嚿咯。 咁、你會唔會要求埋打機嗰陣時嗰啲滑鼠啊？ 嗯，呢啲問題真係好啊！我想講咁啱咧，我屋企咧就訂咗張升降台嚟。 升降台系 嗰张电脑台会升降， 系啊，可以。 哇！ 我屋企都有升降机啊。 因为自从咧买咗张坐垫之后咧，因为高咗嘛，坐得高咗，跟住咧咁我脚短，咁我就唔可以掉条条揈咁样啦，咁我就已经买咗个脚踏噶啦。 哇！ 系啊，我真系好正啊，咪？但系咧临尾因为跟高咗啦个坐垫，咁所以咧令到我咧膊头对住张台嗰个位咧就唔同，变咗缩咗啊背脊。 哦。 咁所以就要买张升降台提过去咯。 哇！唔講要你揸高達啦， 但係咪前佢講咗一樣嘢，我覺得係男人嘅夢想嚟㗎。係，佢有兩個電腦熒幕 咯。哦，我見到啊，呢、個勁喎、 啊。呢兩個電腦熒幕咧，我最近仲買埋兩個熒幕嘅支架，即係攝埋喺張台度寫，咁就可以慳好多位啊。 哦，用支架又嗰隻臂嘅 ，Sandy 好似呢啲咁樣咯。 係咯， 係啦。 哇！ 我哋同事即係得一個係咁樣㗎咋？ 邊個？ 我哋監製咯。 哦，係啊， 係啊，但佢個獨男嚟㗎，係啊， 好少可研究呢啲係靚女咯，我哋。 因为你长期对住，咁我就想我个位好舒服、好方便、好多位咁样咯。 第一印象， 俾你估一样嘢就系，你估我同阿一边一个喺即系疫症嘅期间咧系瘦咗嘅咧？ 嗱，我就因为啱啱咧咪前嘅时候，你哋有曾经同我讲过话，阿一话有玩个 Ring Fit 嘅，所以我觉得应该阿一瘦咗。 哦，我玩咗一日咋？ 一日，咁一日都可以瘦咗噶嘛？唔系嘅咩？ 哦，都得，但我早两日玩喎。 真系噶？ 系啊， 睇你计唔计早两日系疫情咯？ 而家都系啊，而家都系。但系你咁样讲，因为就咁照睇身型，咁我本身唔熟悉两位 啊。系啊， 你除衫啊？除衫，除 咗睇身型咯。 除衫，除晒。 除衫，除晒啊！ 我仲谂住除 甩甩佢。 上身咁 样。我唔要睇到白色。 系。 甩甩佢。 嗱，上身我而家两个都除咗褛啦，咁样。 但系你真系要咁样估，通常都系反逻辑咁谂，可能就系真系阿一瘦啲咯。 哦，反逻辑啊！ 但系有个咩噶嘛，有个巧妙位噶嘛，我份冇大啲啊嘛。 嗯，系啊， 你明唔明我？ 即系本身肥啲。 肉肥啲咪容易减咯。 系啦， 你瘦咗一磅都几多磅啊嘛。 啱啱啱， 系啊，所以望落阿一肥啲，可能其实佢都。減咗噶啦，已經 減咗，係肥仔你減咗噶啦， 減咗噶啦，邊度啊？睇過咁樣， 手指咯。 好啦，即係逆向思維， 你估我嘅， 估一，真係嘅答案， 真係我， 好嘢喎， 但唔關Ring Fit事，我件事係因為唔使翻工啊嘛， 自己煮嘢食。 其一啦，咁然後又懶啊嘛，即係自己煮嘢食，哇，好麻煩，又要洗碗又食。咁結果一日就係食一餐咯， 啱啊！我屋企咪就係咁咯。你問我點解唔食嘢？咁因為我就係朝頭早起身肚餓，咪食咗嗰餐咯。係 啊，但我仲要飲好多啤酒喎，因為 啤酒唔使洗碗啊嘛， 系 系啊，跟住之后就肚饿，咁饮罐啤酒都 OK 嘅。 咁我知啦，咁你瘦咗应该你磅数轻咗， 啊磅数系轻咗， 咁应该系你肌肉少咗咯。 哦，知 脂肪多咗，十听你咁讲应该系肌肉少咗。 但系佢啱啱就咁睇身形咧，其实阿四眼仔阿波成咧。佢肚腩其實係大啲， 係啊，其實我嘅四肢係好正常啊。 最黑人憎咪就係呢啲咯，四肢瘦隻肥一個肚，係 啊， 著衫就遮住咗啦， 仲要黐住自己高咧，望落去好似冇乜嘢咁樣咯。但係我而家個肚腩真係關疫情階段咧冇做運動咧，我而家個肚突出嚟嘅幅度係已經超越咗阿一噶啦，已經 冇啊。其實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只要跟住我條片咧操操嘅話咧，我廿四日就已經操到冇咗肚腩啦，已經。 Really？Really？ 二 十四日喎， 係啊，我係咯。嗱，我係 戴翻個頭盔先。 但以前係唔係點做運動定係點咧？ 以前兩年前係從來唔做運動嘅。應該由讀完書之後就之後冇做運動啦，零運動。 但係換言之，細個係做好多喎。 以前係啊，我小學最做得更加多咯。我係以前小學嘅時候咧係田徑加排球隊嘅。 哦。 跟住去到中學咧就一開頭排球，但其實排球真係好入啦，之後就冇玩啦，跟住就去咗跳舞咯。 哦，跳舞 係啦 ，dance club 嗰啲 hip hop 音樂。哇！你都做好多噶咯，咁以前細個係 以前係超中意運動嘅，因為真係勁男人婆咯嗰種咯，同啲男人打交啊，同啲男仔同學打交啊，係啊。咁但係冇啦，大咗之後開始貪靚咧，就變咗唔知點解唔做運動咯。 幾時開始發現開始離了啦，即係唔做運動嘅後果啊？ 覺得。 呢兩年來咯， 有啲咩 trigger 到咧？真係 新陳代謝唔好咯，慢咗咯。我嗰陣就同啲朋友都係，唔知點解真係明明食嘅嘢差唔多，可能健康咗，反而係個人越嚟越肥，跟住之後肥咗都好難受得翻咯。以往唔係噶嘛，以前係瘦極都有條腰嘅， 我係 噶。雖然有少少肚腩都好啦，都係有條腰嘅喎。但係 側面睇係有條彎咗去嘅線， 直到真係有一日見到冇埋。 最后的防线都冇咗啦。 系啊，加上就咁啱机缘巧合，上年开始又有个比赛，咁啊识到我而家成日 keep 住嗰个教练， 系， 跟住就开始狂做运动啦。一嚟，因为我一做嘅时候，个比赛一个月就癫啊！嗰阵一个礼拜操五日嘅。 哦，咩比赛嗰个系？ 嗰阵系一个啲一间大嘅 gym room 啦，佢哋搞嘅比赛，减肥比赛嚟嘅。咁就系我哋有十个 YouTuber。咁我哋十個一齊減肥，有男有女嘅，係啦，咁贏咗有獎金嘅，咁啊嗰陣對我嚟講咧，簡直係一石二鳥啦！如果我贏咗，又可以瘦，又有獎金，幾好咯，係啦。 如果唔係比賽，可能你未必咁快會剔起條筋。 冇錯，因為真係有啲嘢咧吸引到你，你先會有動力去做嘅。咁同埋有朋友一齊減啊嘛，咁所以就快好多咯。咁所以由嗰陣開始咧，我嗰一個月真係攞冠軍嘅，我減咗好多，癲咗，因為一日操五日得我最勤力嘅，係真係好勤力，黐線嘅。嗰一個月裏面其中一個人咧，仲走咗去日本兩次玩啊！ 哦，咁冇啊！呢啲你食完翻嚟之後，同冇做過冇分別。 但係竟然攞第三定第四咯。 嚇！ 咁好忍得口咯。 唔係，佢係個體質問題。佢一做咧，好容易瘦到，同埋肌肉好容易飆咯，好犀利啊！嗰個係。 哇！天生嘅 奇蹟啊，簡直係我哋話搞錯啊嘛！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第二部分啦，就想 Kisa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其实秘密咧，好多秘密嘅，我觉得都唔系啲咩秘密，但系我要谂下一啲我系冇公开讲过嘅秘密咁样。其实我个人咧，好多好中意讲粗口嘅，系我粗口好劲，我可以如果可以考牌，我应该博士级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好坚持到咧， 但系都系几只字嘅啫。 即係好流利咯， 係咪好流活用係咪可以？ 係啊，但係因為唔知點解有個堅持，從來都唔會喺鏡頭或者任何公開嘅場合會講粗口，好犀利喎，忍到。 我哋都有堅持開咪唔講粗口嘅， 係啊， 係啊，因為一講我哋俾人炒啦。我哋都好堅持呢樣嘢， 尷尬呢個題目。 係啊，係啊，咦，過嚟聽下，而家冇開啦。 冇，舊年出咗事， 係啊， 你上網 search 翻一個名， 哦好啊， 你知道咩事？ 係有報紙報咗添。 一开麦咧，或者开自己拍嘢任何嘢都好啦，就唔觉得唔可以讲粗口啦，就觉得自己 嗯， 宁愿俾你知我会讲，但我都唔会真系俾你睇到我讲咯。 跟住直播打機嗰啲係咪都引得到口 咧？嗱呢樣嘢咧就真係小難忍嘅，因為咧有時候我嘅脾氣咧係一打機嘅時候咧就係去到最惡劣嗰陣。 OK， 真性情就係嗰個你啦。 啱啊，即係特別係我玩嗰啲連線一對對咁樣玩咧，就會覺得做乜嘢啊？做乜唔喐啊？你掛機就唔好入嚟啦！跟住就哔哩啪啦啪啦啪啦咁样自己玩就会咁样咯，所以我一直都好想开 live 玩呢只 game 嘅，但我真系好惊啊！ 你好惊你自己控制唔到自己？ 系，即系因为真系好辛苦嘅玩呢只 game 嘅时候，你大家一齐要连线入去玩噶嘛， 又计 ranking 噶嘛有啲。 啱啊，你入去，跟住你个人就企咗喺度唔喐，跟住变咗二打三啊，一定输。跟住就會燥底咯，我諗可能打開機就會明咯。 一打排位賽啊， 我見到你嘅眼神啊， 佢表示過一啦。 身邊啲女仔 friend 嘅時候話：，其實做咩咁燥底哦？你玩下咪知咯，咁樣。你唔玩梗唔知啦，咁樣。 但你唔介意呢一個樣俾人見到嘅？ 我唔介意，因為我不嬲都係咁啊，就係所以啲 friend 就中意我呢樣嘢，係起到屙落塊面度咯。 對住男朋友都會講粗口嘅。 吓，梗系啦。 OK， 合理合理。 应该话除咗出镜或者公开之外，都会讲噶啦。都 屋企人咧？ 都会嘅，都会嘅，系、但系未去到唔会无啦啦都会好顺口一 讲， 即系唔会话都你食嘟咗饭未啊？唔会无啦啦会咁噶嘛？ 咁咧呢个第一样啦，就系你即系嗰个粗口 性情啊， 真性情系咁样啦。 系都系，因为有时候有啲网上唔识或者唔熟或者唔系睇开嗰啲，会话我好假咁样，跟住我就觉得我真系冇嘢假，我最假就系冇讲粗口啫。最假就系得呢样，其他都冇嘢假。 跟住咧，仲有啲咩咧？ 仲有啲咩秘密啊？其实咧，我会食猫粮嘅。 吓， 系啊，系咪好神奇呢样嘢？呢、這个好少讲啦，因为我由因为好细个开始养猫啊，我系好似小学嘅时候咧开始有养猫啦。跟住咧，有时候我会好奇啲猫咧借嗰啲干粮借得咁过瘾啦，我喺度好好奇会咩味啦。跟住咧，我就会忍唔住试我食一粒咁样。我发觉佢系一座冇乜味道嘅猫饼咯，冇乜味道嘅饼味。跟住咧，嗰阵以前屋企咧有可能有买过一啲可能好出名，但系出名唔好， 出名唔好食、啊， 唔系 出名咩啊？呢只 你啲土，你豆腐臭喎、啊，系啊，出名臭啊， 我只船出名快啊， 沉得快、啊，唔系啊，佢系出名个味精重啊，对啲猫唔好，系、啦，咁我就试下食啦，咦，有翻多啲味咯，系啦，即系越对啲猫越唔好嗰啲咧，其实我哋食咧就越劲咯，嗰个味道。 哦，咁人类都系嘅，越有益嗰啲嘢都通常都越唔好味嘅。 系啊，所以系咯，有食过猫粮，所以自此咧，我每一次买一款新嘅猫粮咧，即系我未喂过佢哋食嗰啲牌子咧，我都会忍唔住食一粒睇下咩味咯。 哦，我都有试过喎， 你试过咩啊？ 我仓鼠咯。但系我嗱，我覺得貓糧係誇張啲嘅，因為我倉鼠有時咧，你會我唔係食佢啲糧啊，因為你要俾佢其他啲可能叫做其他零食噶嘛。咁其中有一個咧係嗰啲魚乾仔啊。咁我打開哇幾香喎、啊！其實好似 鱼干， 系啦，其實好似我哋平時送啤酒嗰啲咧，細細條嗰啲魚仔嗰啲，咁然後佢唔知點樣就抽曬啲水分之後，咁我打開幾香喎、啊，不如拍一條嚟試一下。咁係冇咩味嘅，係純粹個香氣喺度嘅啫。 但係你話如果係魚乾仔同埋貓糧，我反而覺得魚乾仔唔 OK 喎，我自己。 嚇、啊！我覺得貓糧勁啲喎。 貓糧啊！ 嚇！貓糧就一嚿一粒餅嘅啫喎。 但係嗰樣嘢唔似人類食嘅嘢嘛，魚乾仔都似啊。係 啊，平時飲啤酒都 冇理由㗎。都小饅头都系咁细粒嘅啫嘛， 系你又冇错， 系咯。但我试过有一次咧，真系好无聊，真系系细个咯，即系食开有个人咧，我喺屋企，因为踎喺地下，个猫粮桶喺地下啊嘛，跟住咧我就喺度嚼，就四五粒之后，我妈问我：你冇嘢啊嘛嚟咁啊？唔知嚼。覺得冇咩未開飯又肚餓咁啊！ 阿媽，你唔俾飽飯我食，我咪食貓糧咯咁啊！ 不過食嗰個就好細個小朋友嘅時候，而家就冇啦，但係會好奇試一粒咯會。 心理龍爪手。 咁啊，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心理測驗咧，就同 Kisa 玩嘅。 好 啊。咁啊，呢一個心理測驗咧，就同氣味有關嘅。事完喺我哋度緊嘅時候咧，我嘅好同事阿日咧就將佢嗰只除咗鞋嘅腳嘅擺喺我心口嗰度，跟住哇肥仔呢只腳真係好臭， 所以我哋就话不如搵啲同气味有关 嘅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 即系自己谂嘅你哋。 上网揾嘅， 你有冇话中意闻啲咩味噶？猫粮味嘅咩？ 都中意闻噶。 啊，系噶，啲粮食有阵味噶。 系啊，系啊，中意闻嘅。最咩味中意闻咧？可能是自己的腳趾甲剪完之後， 我 忍不住索一索，知道臭的，即可能你長一定會吃了一些味道嘛，然後就會聞聞，有些臭的嘛， 有試過想咬下去， 那又沒有，飄到硬的、啊、 原來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即 是什麼 會 聞、啊、 不是聞 咬我就會 咬、啊、完的時候會聞一聞 是、 啊 是啊、 這個是正常的、嗯、很久以前不知道看什麼心理學的書說這個是、任何動物的本能的、 哦、 即是你除完對襪有機會想聞一聞除完條底底這個就未必會 這個真的沒有 但是襪、襪、啊、鞋、啊、這些呢通常會忍不住聞一聞因為就是放、即自己知道會不會很臭啊那我可能就會可能有些戒心即不要被其他人聞到總之這個是以前的人的本能來的 哦是啊只要身體狀況的疑似人 是啊是啊沒錯 是啊 忍不住 是啊自己臭沒事人家臭就出事 了是啊不行 啊就好像肥仔腳一樣真的很臭那呢現在這個心理測驗就是這樣的即幻想一下啦那一陣間辛苦做完事之後難得可以享受一個清閒的下午即是 set 是下午的、你會想怎樣度過呢有四個選擇的第一靜靜地看書 B 就是跟姊妹、啊、兄弟、啊、喝下午茶 C 就是喜歡跟另一半或者家人黏在一起樣即跟他們度過啦還有 D 就是進入大自然的懷抱 去一些郊外地方、啊、行下山、啊、那類的你覺得辛苦完之後有一个晏昼好得闲，你会想做哪一样嘢 咧？我会拣 A 嘅自闭嗰种咯。 自闭静静喺度睇下嘢咁样样。 其实通常如果系攰完，我会静静地瞓觉咯，瞓个晏觉咯。 如果喺一间瞓觉，你系拣咗啦。 系或者瞓下，如果静静地个啱我啲咯。 系阿一咧，佢会拣咩？ 我拣大自然。我之前开戏咧，即系拍戏嘅时候咧，有一日系咁啱唔使开工咧。我自己一個走咗去行山咯，行咗三四個鐘，係啦，咁就無啦啦落大雨，但我覺得係享受嘅，係啦，即係我估一冇嘢做嘅時候就係想行山嘅，係拎住支電筒就去 行夜山咁樣， 行夜山個零兩個鐘咁樣，然後坐低飲罐啤酒落翻嚟， 係佢拎住啤酒上山， 做咩？ 冇啊，因為我未試過夜晚行山咯， 好過癮㗎， 試下咯， 都係唔好 嘅，有好多星星睇㗎。 系 咯，因为夜晚你先睇到嘛，尤其是今年嘅天气清啲咧。 系啊，我啱啱楼下等嘅时候都见到星星。 系啊，咁你行到山上面，你就可以见到好明显成个星图喺度。 嗯，系啊，所以 我自己就冇咩星图啦，但系个天上面 有睇下大自然嘅星图啦，咁样。咁我拣 C 嘅，即系同另一半或者同屋企人即系黐埋一嚿嗰啲。 嗯， 系啊，嗰啲。咁啊，究竟呢四样嘢反映紧啲咩咧？我哋一阵间下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為了听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吧。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里希望多闪着不会碎。雪，然而听到心底。 我是你的后援会邀请到著名音乐主持啊，究竟是哪位呢？请介绍首歌啊，唔该。 唔系介绍我自己， 系唔系介绍你自己？系介绍首歌嘅。 听过呢一首啊，有曾乐同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天空之门》啊。 多谢著名音乐主持，系介绍埋你自己啊。 有得介绍自己啦，中意波城啊， 系咩节目咧？ 骚动音乐啊，星期一至五啊，就五至七啊。系啊，我都系我是你啲后援会嘅主持啊。星期六下昼二至四，一阵继续 Kissa B B B。 嘅新发展格局，黄奇山话：新发展格局重于顺应变化同转变方式。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内需，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新发展格局亦都重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等。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之东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正常，咁不过呢，慢线落湾仔系挤塞，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跟着看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流仙街。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怡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的车龙排到过去彩虹村。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和斜村。跟着提醒你一些重阳节的封路安排啦。在沙岭那边，直到夜晚的六点，由罗湖站通去罗湖道的边境禁区是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另外，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一段是会临时封闭。在港铁方面，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到今晚的七点，部分东铁线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是会局部开放，乘客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音乐说。 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我的荣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Kisa BBB，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波城呢？ 我形容波城系一个黄色嘅多士炉，因为佢戴住啲黄色嘅帽啦，同埋佢啱啱讲嘢嘅时候俾咗好多牵数，我个脑就好似啲多士炉叮完个包咁样，叮咁样，我就谂到佢讲咩啦。我系 Kisa BBB。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天我们我是你的后援会有 Kisa， 是啦， BB BBB 越几两次都要 讲。咁我而家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咁啊重复一次啊，同气味有关系嘅，就系、是、如果一阵间辛苦做完嘢之后啊，难得可以叹一个晏昼，你会选择点样过咧？咁 A 就系阿 Kisa 拣嘅，即系静静地自己一个人睇下嘢咁啦。B 就系我哋三个冇人拣嘅，即系同啲兄弟或者同啲姊妹们去饮下午茶。C 就是我揀的，会同自己的另一半或者家人即系攞埋一嚿咁啦。同埋 D 阿一揀的就是去下大自然嗰啲地方咁。咁但系究竟呢几样嘢代表啲咩咧？咁我哋就巧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唯一一个冇俾人揀嘅选项 B， 即系中意同啲兄弟或者姊妹去饮个下午茶嘅咧，代表清新微甜嘅果香。就最适合你的了。咁究竟同阿一一样揀咗 D 去亲亲大自然，好似波城咁揀 C， 鍾意同屋企人或者另一半黐埋一齐，又或者好似 Kisa 咁揀咗 A， 静静地一个人读书，又有咩香气係适合佢哋嘅呢？ 心理龙爪手。 先讲下一嗰个啊，中意大自然咧，因为讲关于气味嘅嘢，就系话成熟稳重嘅木质麝香系最啱你嘅香气，系佢话你喺大自然嘅怀抱里边咧，系最识得生活嘅嗰啲人嚟噶。 我几中意闻嗰啲檀香味，同埋早排去阿玲屋企咧，佢屋企都有烧嗰啲圣木啊， 系， 跟住我好中意闻嗰阵味，即系、哦、我唔知啦，因为我有带水晶嗰啲嘢咧，咁、嗯、有时佢哋话净化去用啲檀香啊、圣木啊、鼠尾草嗰啲咧， 系， 我好中意闻嗰阵味嘅， 系， 即系有啲人去到即系庙宇嘅时候，你闻到嗰阵即系烧香嘅味，系啦，但系我系好中意嗰阵味。 我嗰陣，我如果係真係去黃大仙嗰啲咧，我就唔 enjoy 喎，有嗰啲香。但係普通你本身係檀香嗰啲、啊，我都覺得可以。 唔係嗰啲可能濃得滯咯， 係啊， 黃大仙太多人 啊嘛， 係咯， 但係自己屋企，我有時翻到屋企，每晚翻到屋企都會點一支檀香喺自己屋企間房咯。 哦，係啊，係呢種味道啊，啱你啦，穩定到你嘅精神啊，帶俾你好多能量咁樣。咁啊 ，C 啊，好似我咁揀，即係攣喺屋企人或者另一半身邊咧。就话浪漫优雅嘅花香好啱我，好怕。 其实本身都有谂过拣呢个答案嘅，我系，但系谂下要即系如果辛苦完做完嘢，咁都应该系自己静下会好啲咯。 哦， 咁自己静下系 自己静下啦，即系 Kisa 拣嗰个咧，就系、是、淡淡地嗰啲茶香啊。就話最啱你喎， 茶香都中意嘅。我曾經試過買過一支好似係綠茶味嘅，但係佢係真係有啲我唔識講，嗰、那個香味真係話寫住係綠茶味。 綠茶味嘅 香氛咯。 哦，我都有買過綠茶味嘅嘢，雪糕。 唔該。 佢好淡定咁樣應付你啊！ 我都有買過綠茶味嘅漱口水，而家都 見到。哦，知邊只啦？ 但我覺得綠茶味漱口水係 OK 嘅。嚇，係啊。但牙膏麻麻地。 系啦，即系佢话，即系茶香呢一样嘢咧，俾到你嗰种即系舒服啊、自在啊嗰啲咁样样嘅感觉嘅， 都 OK， 我觉得都几准。 都有嘅，即系都有，即系起码你有试过先咯，咁样。 系啊，花香反而我麻麻地咯。 系，咁啊嗰啲头先阿一嗰啲即系麝香嗰啲咧。 其實都 OK 嘅。 嗯， 但你话我要辛苦完做完嘢，因为可能我嘅工作就真望住电脑 m 好攰，咁、我就唔会再想去交嘢嘅地方、就反而想摊喺张床，俾自己个脑休息下咯。 咁仲要睇书、啊，但系 我佢焗死人睇书啫嘛，我发梦入边睇书咯。 得， 但系你自己屋企有冇话即系要有啲咩嘅香薰啊，或者剩啊，或者通常即系 let's say。即女孩子香水會有啦，或者有啲自己間房會有點香薰，或者啲衣服會有啲味嘅。 係啊，洗衫嗰啲味啊，嗰啲咁。 本身之前咧洗衫嗰啲咧都有個專登買嗰啲咧係日本製嗰啲，好似好靚包裝嗰種嘅柔順劑嘅。係啊，但因為即價錢上問題咧，用耐咗之後發覺都係算啦。自從疫情之後咧，你想消毒啲衫消毒勁啲啊嘛，跟住就走去純粹睇佢嘅成分，即係佢講。消毒好劲嗰啲咧，我唔理佢咩味就买咯， 就怼落去啦， 系啊，就怼啦。 咁又对另一半嘅味道，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执着啊？或者 冇执着， 冇嘅， 唔臭得。 咁执着咩类型咧？即系性格、外貌定系？ 会执着佢对我温唔温柔咯，要 EQ 高嘅，因为我打机嘅时候个脾气咧，好容易发生喺佢身上， 系。 是但是人越大就越控制到的，以前小时候不行的，脾气很暴躁的。 是 但是他怎么处理你呢？即例如你在旁边打机了、 你停了挂机了，真的这样你很生气了。 没有，不用理我的。 是即是他真的做自己的事 情。可以。 是他继续看我回家，哦，挺好笑的。没 问题。即 是不用理你的。 不用理我的。 但以往那些是会出声还是怎样呢？ 唔係啊 ，I mean 我係意思係咧，我可能打機個暴躁嘅性格會對住我以前啲男朋友。 哦， 係啊，即係好容易就會猛，你搞咗我咁蠢嘅你咁樣嗰啲都唔識做嘢咁樣嗰啲。但可能你平時嘈交嘅時候咧，可能我就話一話佢啦。如果佢再駁我嘅時候咧，我就希望佢係說服我嗰種駁我咯。即係可能你話我錢多啊咁樣。 咁唔係好說服到， 咁原來要說服咧， 唔係即係有啲係就係你話錢咯，哦好啊，咁之後呢樣嘢就全部你買咯，即係或者可能佢再同我講，可能啱啱咁樣好煩啊，好麻煩啊，咁樣點點啊，即係總之揾個理由說服我，咁我就唔會同你嘈咯。但係如果你又說服唔到我咧，咁我嘅性格就會同你繼續嘈落去咯。 哦， 係啦，即係起碼嘈，我個嘈交又唔係話漫無理嘅，總之就係我覺得個 point。就是錯了啦， 係唔成立啦，你就會追落去啦， 追落去咯，咁就追到你肯認錯為止咯。同一樣嘢， 佢嗰種嘅唔理係，哦好好得得得，下次聽你講，下次聽你講。 咁通常都係咁噶啦，唔理嗰啲通常都係咁噶啦。 你係男人有邊招啊？佢有乜？ 得啦 ，OK OK 啦，係嘛？ 係。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题啦，跟住呢个系，咁咧就系想 Kisa 你讲啊，觉得自己即系似一样咩嘅电器？ 系，鉴于你屋企啲电器都几劲，好似 系啊， 有升降台啊，我咪后分享咗个 3D 荧光幕俾佢听个故事， 系啊，有冇兴趣想即刻整翻个？ 唔啦，不了不了，我惊我冇时间剪片啊， 系咁 download 嚟睇啊，咁样啊。 如果我真的要变一个电器咧，我觉得最突然间即系一谂到的话就是大声公咯，因为我讲嘢真的很大声，我早排讲嘢仲大声，原因就是咧，我之前咧走去采耳，我才发觉咧，因为我一直以嚟用棉花棒啲耳仔嘅，跟住我其实廿几年都系，跟住咧变咗耳仔入边咧有啲。巨型千年耳屎啦，跟住咧，当一通咗之后咧，我发觉讲嘢系细声咗嘅。 哇！我想试喎呢个，得意咁啱得咁巧咧。早排睇咗啲又彩耳嗰啲片啦，我唔知道关唔关你，知唔知解 Facebook 有时会推荐啲片俾你噶嘛？ 系 咁有啲个耳仔都夹条虫出嚟啊，或者彩耳嗰啲啦， 好舒服噶嘛睇嗰啲。 系啦，咁跟住就系彩耳，因为我成日俾人话我听嘢有问题嘅。 因为咧我系知道自己咧佢系严重到塞住咗啊。咁所以咧我系本身有揾普通嗰啲彩耳嗰啲铺头帮我整啊，但系咧太入啊，我呢边耳仔、有一边好入，黐住耳膜咁滞。跟住 我想知咁你。嗰段時間聽嘢會唔會覺得？ 我成日聽人講嘢都話嚇咩話？你講咩啊？ 所以自己講嘢都不自覺地好大聲就咁解。 係啊，同埋都會係咁講嘢好大聲咯。跟住之後， 我想知個感覺係點㗎？ 突然之間好似 係叮定係 一出到條街好嘈啊！條街 香港人真係好嘈啊！ 好嘈啊！ 會細聲啲， 有好多嘅聲音啊咁樣。 我點解講電器講到耳屎啊？想咪大声公咯，哇兜翻啊！ 咁你有冇静嘅时候噶？ 其 其實都真係好少發覺自己有啲咩症嘅時候，因為我一興起剪片嘅時候咧，我會嚟料一癲啦、啊，剪片即係咩叫癲咧？係一路剪片，哇係啊，呢句係好 cut 咗佢 ，cut 咗佢，誒嚟一句下一句咁，自言自語嘅會。 我正想問剪片可以點樣係咁講嘢？ 真係係咁講嘢㗎。 我想問一個問題，係由細到大都係咁嘅？ 係咪由細到大都係咁咧？未必嘅。间唔中突然间突发嘅， 我有个 friend 咧，好记得噶，小学同学嚟嘅。咁以前默书咪有分两款嘅， 背默同埋 系啦，即 系 听老师噏啦。 系 背默咧，佢系做唔到唔出声写字嘅人， 佢一定要自己噏住。 系啦，就会好大声，所以佢俾老师咧有时系调去另外一间房去默书。 即系独立咁啊？ 系啦，因为佢系有些少，即系后屘知道佢就可能有啲即系学习上有啲障碍。 哦， 系啦，即系后屘翻屋翻先知啦。但系细个我哋唔知 噶嘛， 纯粹觉得大家背默紧、啊， 你咁大声 晒出嚟啊！咁我仲背咩默咧？咁佢就俾人调咗去老师房嗰度去默书，即系可能同佢屋企人沟通咗，发现有呢方面嘅问题，所以就即系细个会背默嘅时候，哇、啊！系啊，喺呢度啦， 我记得啦，系啊，呢度有个逗号啊。 冇背默我 OK 嘅，真系心中默念嘅，系啊。 会唔会系咪因为剪片实在个过程，即自己一个人同埋太苦闷嘅时候，你不自觉地出现咗呢样咁嘅嘢？ 你剪片真系闷噶嘛？有时候唔出声都会嘅，但系即系突然间咧，可能我啪啪个咖啡因咁样，一醒神啊，咁成个人嚟了啦！ 嚟啊，海哥啊，剪啦！ 我试过有同一个 friend 讲话，真系唔掂，有时真系好闷啊，喺屋企剪嘅，佢就话你试下喺屋企大嗌。好啦，嚟了啦，开工啦咁样，跟住个人就会踎起自己个人咯，跟住就开始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咯，大概十几分钟，好嘈咁样喺屋企剪片咯， 都黐线啦，十几分钟， 系 你剪片喺度讲， 斋剪片会咁嘅啫，其他嘢都唔会嘅，即系嚟，好啦，食饭啦， 嚟啊，哇，今日嗰啲叉烧饭好靓啊，叉烧， 邱国胜有时系咁样噶， 我会点噶， 但你唔会大嗌咯，哦，去个厕所先。 哦，系噶， 系啊，急啦，急啦， 系啊，唔系佢冇呢种嘅，佢纯粹自己细细声，哦，去个厕所先，跟住又就哦，系，要拎啲咩？咁我哋成日话佢，你做广播剧啊，而家你咪去厕所咯，做咩要话俾人知咧？ 恭喜诗人。 题目啊 ，Kisa 开咗就系同猫有关嘅， 系， 同埋特别系粉红色同埋白色啊，就最中意啦咁样，都系爱猫如命咧。应该我谂养亲猫都系， 系啊， 系、哦、你闻、 哦， 我有两个都系猫嘅纹身咯。 哦，而家纹呢个系咪即系按住佢嘅样去？ 其实就唔系，咁啱呢一个就唔系，即系纯粹叫我咁啱嗰阵，我好想纹只猫喺我手度，跟住叫我 friend 自己决定嘅。 系就拣一只咁啊， 系。 咁你屋企有两只，两只定三只？ 两只。 系叫咩名啊？ 一隻叫一索，另外一隻咧就叫阿娜，系啊，一索原因嘅打牌啦， 系， 同埋佢瞓觉好中意一条条嘅，好似一索咁样。 咁阿娜咧？ 阿娜就因为佢本身灰灰地啊，银银，即系偏银色咁样咧，跟住咧本身想改丧标嘅，因为我觉得型啲啊嘛，即系你去诊所咧，丧标，丧标嘅主人咧，丧标咁样，跟住。嗰阵屋企人就话唔好叫丧标啦，咁样不如叫，跟住我 佢有冇俾原因你啊？ 佢话好难听咯，跟住我话咁啊傻强咯咁样，即系我觉得好想改啲搞笑啲嘅名。 傻强嘅主人喺边度啊？傻强嘅主人咁啊？ 跟住之后，其实本身咧有同佢即系攞住嘅时候咧，有试下嗌嘅丧标丧标，佢就会喵咁样。 哦， 嗱，仲唔系想叫丧标噶嘛？但系临尾就觉得，唉，不如算啦，银牙啦，行到银牙银牙银牙咁样啦，就想就系咁样叫银牙咯。 我以前养嗰只仓鼠，我一开始佢做兽人加鲁鲁嘅， 系啊， 系，但系佢唔认我，所以我就改咗第二个名啦。 叫咩啊？ 阿懵咯，因为懵下懵下啊嘛， 阿懵 系啊。但我最早系叫佢兽人加鲁鲁， 好长啊个名，兽人加鲁鲁，兽人加鲁鲁。 你叫阿洛舒华新力加咩？再长啲，系啦。咁啊，但系你平时收开礼物，有冇话中意收啲咩嘅咧？ 平时好少收礼物嘅，所以收咩礼物都中意嘅，但系都会偏向中意实用型多啲咯。 O K， 咁即系以前可能以前啲男朋友送俾你嗰啲都系啲实用嘢。 系啊，因为几务实嘅，都觉得即系譬如啲 figure 嗰啲咧冇用斋摆嗰啲，我好少觉得嗰啲麻麻地嘅。 系， 反而系 用到嘅嘢就最好咯。 嗯 ，OK。咁啊，同貓有關，你有冇諗過我哋會送啲咩咧？即係買啲貓糧俾你嗰啲。 冇問題噶，即刻試食啦，慳翻包啦。 現場示範試貓糧咁樣。好啦，同貓有關。 唔係真係買貓糧嘛？ 你嗰個先啦， 我嗰個先啦。提起貓，粉紅色、白色， 自己送啊呢、這個。 係啊，我諗起 Hello Kitty 啊。 恭喜你啊！ 咩啊？你係中意定唔中意啊？ 最憎就係 Hello Kitty。 我都估到噶，唔知点解好多人都好唔中意。 我中意猫嗰啲人系咪好似 Hello Kitty 嘅咧？ 我一提起猫同埋粉红色、白色， 我以前咧系好中意 Hello Kitty 嘅。跟住有一年嘅生日咧，即系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啦。咁啊，我妈搞啲咩生日 party 啊，亲戚嚟啦咁样。跟住咧，每个人送嘅礼物咧都系 Hello Kitty，Hello Kitty 餐具、收音机、咩文具啊，跟住之后画簿啊，一扎都系 Hello Kitty。突然间，我就望住成台都 Hello Kitty， 觉得好黑人憎咁样咯，就突然间厌恶。 几多岁啊？嗰时 唔知啊，小学噶咋？ 我都觉得系会唔中意嘅。 突然间咁大量真系唔得。 突然间大量，即全部都觉得啊，真系好似唔知做咩个感觉，好奇怪，就觉得突然间系好黑我憎啦 ，Hello Kitty。 我都其实有段时间我都想试下憎啲1000蚊纸嘅， 系咩？我识冇人会送一堆俾你啦。 唉，我争一毫子啫，都系五毫子都唔中意。 我都觉得系唔会嘅，唔知点解，但我觉得想玩嘢， 想试下。 系啊，猫同埋粉红色、白色。 但系问题，呢个化都几好，我都好中意化。 哦，系因为知道你即系喺控制体重嗰度，通常其中一样嘢就系要自己控制饮食。 系， 咁所以就买咗一个饭盒，唔系饭盒，呢、這个叫咩？ 其实佢都系叫饭盒， 都系饭盒嘅， 饭盒咯， 保温盒嗰啲咁样样。 系啦，咁就等你方便可以自己带嘢食出去咯。 好啊，其实几好，因为除咗你话控制饮食嗰啲咧，因为都系自己煮嘢食多啊嘛，有多个饭盒都好嘅。 系你换咗个盖， 或者俾你啲猫用咯。 你换咗个盖，唔好谂 Hello Kitty 咪就咯。 唔得啊，屋企嗰啲长方形噶，佢呢个系正方形 嘅。好啦，咁啊，我這個呢个咧就真系谂系可以俾猫用嘅， 系真系猫粮。 都唔系猫粮嚟嘅， 士多啤梨味嘅 猫粮，唔知点拣啊嘛？你知有汤有食，猫玩具嘅初头都系谂，咁但系我见到一个好得意嘅， 系 呢个 50-50 啦，即系你中唔中意俾猫用？只要俾猫戴嘅眼镜可以影相啊！ 我早排都见到啊， 你有冇买啊？ 差啲买咗。 啊 而家冇买到， 系啦，呢一个咧就 差啲买咗， 即系佢个镜片就即系粉粉红红咁样样，俾啲猫可以戴住咁啊影相咁样，即 系 猫眼镜啦。 我嗰阵见到嘅时候咧，我见到系 exactly 呢个嚟嘅，不过系黄色嘅镜片， 系啊系啊。 但系因为我屋企嗰只系黄色噶嘛，有一只，所以我就冇买咯。 吓， 如果我真系差啲买咗， 呢个粉红色就可以啦。 哦， 我有谂过试我俾佢哋戴嘅， 几得意喎， 猫眼镜，我叫几得意啲 accessory 咁样， 系啊。 系啦，咁啊，平时买猫玩具都买得多，试下呢啲。 啱啊，我应该张相之后踢翻你哋。 嗱，咁啊，两份礼物啦，你会拣边份赢？ 拣边份赢啊？ 系啊。有两个男仔咁送礼物俾你啦。 我觉得实用性嚟讲咧，饭盒赢咗嘅。 系。 系啊，因为其实咧，虽然我咧就唔系咁中意 Hello Kitty 啫，但系始终我用嘅时候都唔系对住佢噶嘛，用饭盒梗系要打开个盖噶啦，系咪？ 系。 系啦，唔用我饭盒嘅时候就收埋噶嘛。 系。 所以咧，饭盒就会好啲嘅，系啊。只不过這個呢一个咧，眼镜就系可能一时三刻应一两次就唔会再用咯。 吓。 系。 咁最后即系两个赢嘅话系。 饭盒。 竟然， 我估唔到 喎！佢一嚟话佢唔中意 Hello Kitty， 居然 Hello Kitty 赢。 系。 我真的估你不了 被你估到都会食神啦！ 女人真的好难捉摸， 因为实用啲嘛，我中意。 系点会估到呢你唔中意 Hello Kitty 都比较实用，系可以掩盖到咧。 不过咧 ，Hello Kitty 咧都有分佢唔同嘅 形态。 佢系啦，佢呢个样咧系近期， 佢呢个形态 进化咗嘅。 高极体啊嘛，呢个系 进化咗嘅。呢一个 look 嘅佢咧可爱啲嘅，但系以前旧嗰种咧好 classic 嗰种 Hello Kitty 嗰个图案咧就 唔中意啊， 就嗰个真系好唔中意咯。 有分别过咩？ 梗有啦，佢个样而家系像卜卜，即系比卡超咁，你都知道佢以前实际个样系点样噶嘛？ 哦，真系唔知喎。 而家佢呢个样，我觉得系好啲嘅，都可以。 哦，唔紧要啦，是但啦，你都拣咗。 系咯，佢赢咗啦都。 竟然是但啦！好啦，咁我哋再次多谢 Kisa 上嚟啊 ，thank you。 耶，多谢。 七点几天气预报，无间中骤雨。再会，历尽寒冬，大地回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早前有多名员工确诊新型肺炎的尖沙咀帝苑酒店，停业14日之后，今日重开酒店客房和健身室等的设施，而酒店内的餐厅将会在下个星期四重开。有住客早前因为屋企装修而入住酒店，在两个星期之前撤离，现时返回酒店继续入住。他说对酒店的清洁有信心，又说期间做过两次检测都没问题，不太担心酒店曾经有疫情。亦都有市民到酒店的发型屋理发，形容酒店的清洁工作做得好。帝苑酒店早前有多名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曾经说几名患者都是在同一间更衣室换制服和休息，估计在休息室互相感染的机会较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美国海岸防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部署新一代快速反应巡逻艇，执行海上安全任务，抗衡中国的活动。奥布莱恩在声明说，形容美国是太平洋大国，指中国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非法捕鱼，又骚扰其他船只作业，威胁美国和太平洋邻国的主权，危害区域安全。奥布莱恩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巡逻艇将会部署在哪里和数目，强调美国的行动对于抗衡中国破坏稳定和恶意行动至关重要，又说美国海岸防卫队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确保美国将会继续是区内首选的海上盟友。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早前在电视辩论中有关石油业的言论攻击对方，拜登一方就继续打疫情牌还击。特朗普当时在辩论中问拜登是不是要关闭石油厂，拜登回应说石油业污染环境需要转型，又指随着美国逐步实现零排放，化石燃料将会被可再生能源替代。特朗普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批评拜登打算摧毁石油业，拜登阵营就澄清拜登所讲的转型并非要停止石油业运作，又指拜登的计划只是逐步减少纳税人对石油公司的补贴，并非淘汰整个行业。拜登阵营又继续批评特朗普抗疫不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安全计，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近年成日听绿色建筑究竟是乜嘢嚟咧？ 喺天下种多啲植物咪得咯。 你唔惊冧屋啊？ 你以为种绿色嘢就系绿色建筑啊？ 计我话咧，就应该四边四面整晒落地玻璃，将啲太阳光引晒入嚟，啲下灯都唔使开啊！ 哇，夜晚咪热死人？ 边有咁简单啊？绿色建筑其实有好多学问喺里面噶。想知更多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有李慧贤、周家俊同埋赵善恩主持， 到时见啦。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系三点， 唔系系五点。 好啦，买定离手，开系三点至五点啊！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三点到五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今集嘉宾有佢， 我是田北俊。我觉得保卫家庭最重要就是等啲仔女有一个好的教育，因为教育咧就会得跟随佢哋一生嘅。你俾多多钱佢，都唔系担保佢哋一世啊都够用嘅。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丰收快活人。 啊、小姐你好面善、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的？ 先生你这下搭讪都好老土下、啊、 不是呢，你真的很熟口面啊。 你咪啦，你一是你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啦、啊。他们今集会讲下搭讪技巧，你看看有没有得着啦、 啊。啊都好啊，不如我们一起听啊。 其实搭讪呢都要看下个样子的。 什么话 ?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同呼同吸同撑， 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终点。庆日此事也背负善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重新应。 大家戴口罩戴了八个月了， Tony 想藉这首歌跟大家讲一声撑住，大家撑住这口气，等待随罩相见。 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 作曲 Tony， 填词有萧庆峰、恒仔，编曲监制 Agent Chan、 Tony， 今个星期新打入龙虎榜第十九位， Tony 一口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的四年级生陈子晴，自己出生就是一个足球气氛浓厚的家庭。在2017至2018年度，我就在大专个比赛拿到女子足球的 MVP。 在2018至2019年度呢，就在女子粤赛的联赛神射手。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又换新电话，你唔觉得烦嘅咩？ 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我之前揾好多嘉宾都系喺嗰个 app 里边噶嘛， 啊，突 然间转咗电话真系冇晒。佢话系唔 save contact， 就咁得上边一组数字，佢里边完全唔知啲嘉宾系咩人。 系啊，要认样都认唔到，有啲唔系自己样噶嘛， 系啊， 系只狗嚟噶嘛，有啲系。 Okay.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佩， 沉相思认真做。 师培在隔离咯， 系啊， 不过师培都仲系听唔到你讲嘢， 因为佢每次翻到嚟，佢都会熄咗隔篱。即系因为我哋有两个直播室噶嘛，有 C 三 A 同 C 三 B 啦。咁啊，师培咧好准时嘅，三点半就会喺 C 三 B 嗰度即系准备 资料啊， 转头节目嘅嘢啦，或者 download 龙哥一紧慢动作啦，系咪先？佢永远都会熄咗我哋嘅，系太难听啦， 系咪太嘈啊？我哋 不堪入耳啊，简直！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啊，呢、這个四点四十一分噶， 三点四十一啫， 系三点四十一啊 ，sorry， 系啊，播一部天气啊，唔该， 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啦、啊，因为我嗰边嘅荧光幕系睇唔到嘅，我荧光幕就系睇到2-0。 你嗰个分钟系 81分钟，2-0，系咪横滨水手？我唔识啊。好啦，唔好讲其他嘢啦。由于今日啊，呢、這个爆笑小剧场啊，就非常之咧叫做 CS 1咧，大家觉得几好笑，尤其是最尾嗰、那个 对唔住， 对唔住，我知 错，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更加好笑系。 Follow me, follow me。 然后咪后同波成一路听嘅时候，就勾起咗好多童年回忆。 所以今日我哋笨毒兵团推介嘅就系呢样。 唔好话推介，求救添、 哦。 求救啲咩？转头话俾大家知。 Okay. 笨毒兵团啊！笨毒兵团啊！Final boom！ 啱啱嗰啲对白。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我们推介你些什么呢？就是推介怀缅这个 CS 啊。刚才大家听我们30秒实验小剧场的时候，其中一个情节是拿了 CS 这枪 game 来做那个情节的。因为这只 game 实在太经典了，我估很多即90、80即这些年纪的男仔肯定有玩过这只 game。嗰時我仲記得已經有好似用 Steam 玩㗎啦，要咁同埋要係用 CS1.6 跟住連線嗰隻。哇！嗰陣時係放學嘅時候，就同啲同學啦，即係嗰啲同學就會去網吧嘅，因為網吧連線速度好啲啦。嗰陣時已經好追求㗎啦，嗰、那個流暢度係直接影響到佢嗰個射術咁樣，能唔能夠 headshot 射中人呢？就要夠網速快啊、順暢啊咁。咁我嗰時就冇得去網吧嘅，真係冇錢啊成，就喺屋企打嘅啫。但係總之個童年 CS。应该是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什么呢？推介你回味一下 CS 这只 game， 还有试一下在你家的电脑装回，看看还玩不玩到呢。今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你在网吧那里玩啊？ 我没有啊，就是我的同学去咯。一放学就成堆噶啦，我就喺屋企打。 有啲喺网吧度打嘅。 系啊，我冇啊。 我哋试过喺学校嘅电脑度装咯。 学校电脑有冇试过咧？ 因为咧有啲类似 公司嘅。入到啊！你哋破解到啊？ 类似公司嗰啲 internet 咁样啦。 嗯。 即系内联网啊，咁佢例如可能有个 drive 就系所有嘅所有学校嘅电脑就会共用一个 drive 啦。 系。 咁我同学咧就喺嗰度唔知点样开咗个 folder。咁唔知点样咧就改咗啲古怪名啦，例如系 student ID 啦。又或者 accounting 啦，总之嗰啲唔关事嘅名啦，然后入边就系装 CS 啦。 哦， 咁然后咪喺嗰个电脑入边玩咯一齐。 哇，因为我哋学校以前咧去到差唔多中几咧， 我唔记得中五六咗大啲噶啦，先开始课室里边有电脑啦。 哦， 咁但系永远都破解唔到嘅，即系佢一定要装嘢或者咩 admin， 系 即系除非你用啲咩绿色和平版咧，绿色环保版嗰啲唔免安装嗰啲，你 摆手指啊嘛， 系啦嗰啲啦，咁我试过但系唔 work。 以前我 friend 咗只手指系64 map 嘅， 系。 六十四 M 嘅手指， 而家六十四 G 都唔系好多，你都系六十四 M 嘅手指系啊，好经典。我细个睇嘅时候已经吓亲噶啦，六十四 M 嘅手指，佢话系啊，因为佢阿爸系第一代嘅手指，佢阿爸买翻嚟嗰阵时仲几嚿水噶，好经典噶。因为我哋有段时间系用1.44 M 嘅 floppy disk 啊嘛， 系啊系啊，屋企有啊， 所以六十四 M 佢哋觉得好劲 ，my bro， 仲冇系而家一 T 好啦 ，CS 真系。你是用开啲咩嘅呢？ 嗱，其实我本身先录嘅时候咧，录到好长，后屘谂啊，唔系，嗰啲咧留翻我哋咁样讲咧，好少啲。即系如果先讲用乜嘢，即系用佢装备啊。 你先系拣咩人先，或者拣咩场先？ 啊，场地咧， Dust 2 系最基本嘅。 Dust 2 Dust 2系一 嘅。我嗰时玩系啲 friend 通常玩 Dust 2嘅，因为 Dust 佢哋话唔好玩嘅。咁 Dust 2系我初期玩得最多嘅场。 嗱 ，Dust 1唔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系两边嘅点，然后有三条路。 嗯， 系啦，个概念系咁样啦。 系 Dust 2好玩嘅地方就系因为佢一个回旋圆圈嚟噶嘛。 系， 咁你可以兜去人哋后边嗰度嘛。 多好似好多位走啊，又捐窿捐罅咁样样。 但我就嫌佢烦啊嘛，因为玩得 CS 耐咧，我系会头晕嘅。 哦，因为要揈嚟揈去望上望下嗰啲啊。 咁所以我系唔叻，即系啲转咧，所以我系中意玩一多啲嘅。 嗱。呢、这个系头先我 Dust 2开头，我同你嗰、那个都唔同啦。但其实玩到咁上下咧，我系中意困兽斗 Ice World 嗰只。 哦 ，Ice World 唔使烦啊嘛。 系啊，因为三条路一开波，你执得枪快，你捞得快啲，一枪就扮咗对面嗰个噶。我就觉得呢啲咧够爽快啦，因为 Dust 2玩好耐啊，有阵时。 哦，系系。 当你每队可能得翻一个嘅时候，你知道有啲我哋之前节目都讲嗰啲 Cam 狗啊，匿埋成个钟都唔喐。大佬啊，而家全世界等你玩新一场啊，你唔好。 喂，但我想讲，即系 CS 佢之所以系经典，后尾啲人就算开发咗一啲嘢， 系 都取代唔到佢，就系佢有呢啲咁嘅笔位咯，即系啲漏洞位啊。例如其中一支枪，因为我系中意用警察嗰边嘅，其实 OK， 我系中意用警察嗰边，尤其是系飞虎队嗰只咧蓝黑色头套蓝色衫嗰个一四、oh. 我记得系咁。 哦， 咁跟住之后咧，咁然后佢有支枪咧喺警察嗰边咧系叫 AWP 嘅。 我哋用 AWP 啊。 系啦 ，AWP 咧佢呢个漏洞位系咩嘅呢？就系佢一支好劲嘅追击枪。 嗯， 只要你俾佢电到咧，即系佢只子弹擦中你嘅话咧、 哦， 其实你已经即刻扣一百滴血噶啦、 哦。 就算唔系 sniper 嚟嘅，你知系嘛？ 唔系都九啊几滴嘅。 OK， 咁所以佢嘅漏洞位系咩？就算嗱，我咪可以拎住盾牌噶嘛？有啲人 系啊。 如果佢拎住盾牌踎喺度咧，其实你瞄住脚趾公咧，佢已经死噶啦。 哦。 但喺现实，世界系唔得噶嘛？即系现实世界，如果你就算嗰支枪几劲啊，你只系中个脚趾尾， 系 都唔会扣，唔会死噶嘛。系，但系喺嗰个游戏嘅概念就系、 是，好似噶， 咁佢就死咗啦。 好似噶，好似噶。 所以我有段时间咧系中用 AWP 嘅。 我咧用 好啦，又有段时间咧中意用一支咧，嗰、那个叫做嗰、那个叫咩啊？ 有边支啊？都系 有款蓝警察嘅，系蓝色嘅，然后可以半瞄一支咯。 半瞄 哦，我知啦，系啦。 哦，系啊，即系行行下，跟住可以瞄噶嘛， 系啦，系 冲锋枪嗰只， 又唔系冲锋枪，佢半瞄，但系半瞄加 SMG， 即系加 small machine gun 嗰只， 哦， 系啦，咁亦都有段时间中意用 shotgun 嘅，系啦，唔使用脑嘛，用 shotgun， bang bang bang bang 冲埋就得噶嘛， 我嫌慢咯 shotgun， 所以咪要买贵嗰只咯，因为有一款嘅 shotgun 佢有两支嘅，一款嘅 shotgun 咧就系、是、bang 入弹 ，bang 入弹。但另外一款是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哦系 有分别噶， 六发子弹定咩先？ 七发， 系跟住先再转噶嘛？ 系啊 大家冇以为我哋玩 war game 咪玩 CS， 玩嘅 CS 啫。 你听落我哋好似讲到 好铺啊嘛，好专业 ，sorry， 都系 CS 嘅啫。 嗱初期咧，我系中意做系恐怖分子个边嘅，用 AK 嘅， 因为可以用 AK 嘛。但后屘我觉得 AK 太嘈，只声唔靓。后屘我就中意转去做警察嗰边咧，就揾翻同等嘅 M16 嗰支。即系最入门嘅啦，佢声好听，我中意声嘅。 哦， 系啦，有时你加埋咧，嗰个灭声器，嗰啲啾啾你扮嗰啲，系啦，有一种兴奋喺度。但系后屘我有用过 sniper 嘅，但系 sniper 好烦同埋好慢啊，我又唔系中意做 cam 狗，我宁愿冲出去死啊死啊嗰啲咁。嗱咁三， 但系 cam 狗有个位。 Cam 九有个位好玩，就好似喺Dust 一嗰度咧，有个位系永远我哋可以望晒两条路，啲恐怖分子，即我做警察嗰边啦，恐怖分子入嚟嗰下咧，永远系嗰条两条路啊。然后佢嗰个镜头系够睇晒两条路，所以已经可以杀死一个。 哦、 所以做个 Cam 九有个乐趣嘅咯。 系你嗰个场咪可以啦，同埋你成话 Ice Bell 用晒棒都出事啦咁。跟住后屘我中意用咩嗰支冲锋枪，就好似半秒嗰支啦，即系你揿一揿可以 zoom 一 zoom。但你可以褪翻出嚟，同埋你 zoom 住咗，嗱 ，sniper 射完一枪啫，佢咪会换，即系个视角会转嘢。冲锋枪系，譬如你 zoom 咗埋，你射你可以 keep 住射咯。我中意嗰种灵活性咯，或者有阵时中意用嗰只轻机咯，轻机嗰啲声又好听。但系咧就唔似你头先嗰支咩 AWG 啊，你一夜咪扣100血嘅， 系 轻机其实扣好薄，我明明系咁中晒佢个身，你 feel 到咧扣极都扣唔到佢血嘅。但佢轻身行得快，同嗰啲嗰啲好过瘾噶嘛嗰只。 同埋佢哋话行路咧系有个巧妙位嘅， 吓 就系你唔可以直线行啊。 哦， 你尤其一路一同埋你嗰个叫做多，即系当好容易有两个人对战嘅搏火位噶嘛，我哋称之为搏火啦。 系 即系两个人，一个警察，一个恐怖分子，拎住支枪互相搏火嘅时候， 系 咁其实你要瞄住个颈噶嘛。是不可以瞄住个头的， 因为他射的时候会扑。 是啦，因为他射的时候个枪会升高一点，所以要瞄住条颈。好啦，所以当你跟人搏火的时候，你要打机啊，大家不要点啊，由头到尾都是讲打机啊。 CS Counter Strike 1.0， 千祈不要乱想东西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呢，其实你是要跳咯。 哦、 即系搏火的时候你要 keep 住跳，或者 keep 住踎低咯。咁人哋咪冇咁容易瞄准到咯。是啊。 但你又好难瞄准人噶咯，到时就真 系 系好难。 所以咪就系即斗下点样搏火咯。 嗱，呢度有两样嘢想讲。第一，嗰阵时我中学同学有一个人好劲，佢劲在咩啊？听声。 哦， 跟住我嗰时咩听声？佢系真系听脚步声，佢可以知道啲人喺大概到佢附近定咩啦？因为佢嗰啲好粗糙嘅行路声啊嘛，嗰啲 boot 嗰啲踏踏踏嗰啲踏踏。佢真係戴 headphone 嗰陣時，即係唔係而家咁專業電競。當年戴住 headphone 玩咧，佢已經玩聽聲啦，所以我哋知佢好犀利。咁第二樣嘢啦，咁我做唔到啦。然之後頭先講又跳又食物好難瞄嘅，我都做唔到噶。同埋後屘我發現我真係唔夠啲同學玩啦，所以我用外掛。 真係噶，我冇用過外掛，但我想講藥箱都變首飾箱，講得啱。我係做開 cam 九嘅我。好正噶，喺后面有个位，有几个位，每个场我都特登揾一两个位噶。得唔好玩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好易揾到个位，就系做嗰个 cam 狗咯。 系啦，但系咧嗰个外挂嗰样嘢咧，系我个 friend 唔知 send 俾我嘅嗰阵时，咁佢系点样样咧？佢系会自动瞄准人哋个头嘅。 系， 咁佢会点样样显示咧？就系、是、你个 mouse 如果喐咧。佢附近有一个对手喺度，个头喺度咧，佢个 mouse 系自动会瞄住佢个头嗰个位。 哦， 每一个人嘅头顶系会有一个十字嘅，我唔知道好似恐怖分子就红色十字啦，跟住对方就蓝色十字，咁你入到去你 set 你系边一边，咁基本上咧，哇，装咗外挂之后你合埋眼睛是但咁咧，嗰时啲成功感先嚟，因为一唔用外挂我真系杀唔到人。 但系会唔会俾人发现噶？ 冇 噶。咁佢外挂系点样？ 一个 software 装，跟住你 run， 咁然后你就入 game， 然后你就 set 你系边一边，系、 哦、 啦，瞄准你，同埋佢仲可以 set 瞄准你有几高噶？ 系， 因为太高嘅话， 人哋会怀疑你。 冇错啦。 但我有段时间系试玩其他咩噶？ 啊， 嗰个叫咩？即系你可以喺嗰个墙嗰度叫做转一啲 setting 咯。 嗯， 即系 gravity 教零啦。 是 或者 gravity 教到1000咧，咁如果 gravity 教到零嘅话咧，所有人就飘喺半空嗰度行路咯。 我有玩过嗰啲场啊。 系啊，即系自己可以 set 噶嘛，因为佢有个、 這 個、有个位可以打类似 program 嘅或者打 command 嘅嘢。 嗰啲 boot 嗰啲。 系啦，咁然后你就打，咁然后我有试过系 gravity 教到最高啦，或者 gravity 教到最低啦。咁、如果教到最低，即系你 gravity 好低嘅话，咁你就可以一跳就跳到好高，可以跳上埲墙嗰度再射人啦。又、 哦、 或者你如果系教到好重嘅话咧，咁你咪跳唔起咯。 哦， 系啦，咁你行同埋行得好慢嘅，咁就好多嘢可以教嘅喺嗰个 setting 入边 ，setting 入边好多嘢可以玩嘅。 入到啲场玩咧，就系、是、一跳之后咧， 升 耐升 到半空，系啊，咁然后你咪喺半空嗰度搏火咯， 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咁样，好过瘾啦嗰啲场。 所以但系嗱呢个系嗰个共同回忆啦，但系我哋有样嘢系要求救嘅， 求救嘅真心， 点样喺 MacBook 嗰度装到 CS？ 嗰次阿一佢喺自己电脑咧， 因为我用 Windows 嘅， 佢装到啊， 系啊，免安装版。 但系我喺 Mac 嗰度搞唔到啊！ 我哋有尝试过喺公司嗰度装嘅， 但系又系嗰样。 但系我哋唔系 admin 搞唔掂。 我 哎呀，好想试下。 系啊，我哋好想成班喺公司嗰个电脑台嗰度。 系， 喂喂，前面 ，Go 走啊，嚟 ，Go！ 有冇人知道用 Mac 点样可以搞到？系啊，话俾我哋听。 装翻部，装翻个CS。 系啊，好玩啊，我觉得。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是我播歌，这句说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刚刚这个星期的一至五 weekday 节目，我转了去骚动音乐，我是播歌的。而另一个意思就是今天这个环节都是我播歌的。但今日拣嚟呢一首歌咧，比较得意啲，同埋偏满啲。点解？因为平日一占骚动音乐好难播到呢啲歌，但作为一个音乐主持，当然啊系要涉猎多啲唔同嘅音乐类型。所以今日喺呢度，容让我突破少少，播一啲有趣嘅音乐俾大家听，希望大家会中意呢首歌。记住一样嘢，唔好转台。 好似寻日介绍 EDM 咁介绍呢啲啊，即系既然你都有个环节讲 EDM， 不如有个环节讲下粤曲啊， 讲呢啲 music 系咯，几有 feel 啊， 都几得意喎。粤曲嘅话， 介绍下粤曲 呢首歌，呢首歌佢 反正我哋而家都唔系行年轻化噶啦， 唔系啦，我哋而家咩化？ 音乐化， 音乐化啦， 系 有音乐有快乐啊嘛。 Yeah， 啱啱呢一出劲啊， 耶！ 有音乐有快乐， 手指功，耶！ 我哋录 station ID 啊，应该 有音乐 有 快乐， 耶！呢一只啊，张德兰嘅作品出现喺张德兰情歌集，我电脑里边有呢只碟。 系你系咪张德兰嘅情歌？梗系出现喺张德兰嘅情歌集噶啦。 唔系佢好多，唔系个 album 名嘅，直接叫张德兰情歌集。 好合理啊，因为系佢嘅情歌嘛。 系啦，咁但系佢有机会出现其他 album。 哦， 呢只叫做劲啊，唔系普通帝女花，叫武侠帝女花。 哇！ 耶、yeah. ！即系好似以前嗰啲铁拳无敌孙中山，耶 ！Cheryl， 你觉得波胜似系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齐呢？ 可能三四个。 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就是、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星期嘉宾是 梁雪瑶啊，选美出身女新人 yeah。